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381集，意外之变下。白玉堂下意识地看了看天空，并未下雨。站在离开那人几步远的地方，白玉堂抬眼打量那人，缓缓地转过脸，雨伞始终遮挡着他的眼睛，只露出鼻子和嘴。看下巴上的胡渣和整体给人的感觉，估计30多岁，样子不像中原人，鼻梁很高，下巴也比中原人的要轮廓鲜明。 好久不见。 声音传来，白玉堂愣了愣，感觉有些耳熟。说话间，那人缓缓地抬起了雨伞，白玉堂看到了雨伞下的脸，惊讶地看着前方的人，良久才开口： 怎么是你？ 哼，看到我不高兴？ 你来中原干什么？ 来拜托你帮忙杀一个人。 指使孟青的人是你？ 哼哼，当然不是，不过劝他不要杀你的人倒是我。啊，对了，他是我弟弟。 什么？ 同父异母的，你也知道，我爹除了兵多女人多之外，就是子女多了。不巧，孟青无缘无故就崇拜那个老头子，于是做了这么多事。我本意是来找你的，正好撞见我这个急着想要邀功的弟弟在干糊涂事，于是跟他打商量，让他约你跟我见一面，谈点事情。 你想我杀谁？ 还能有谁？我爹。 你喝醉了？ 我清醒得很，我要你帮我谋朝篡位。当然了，我那个傻弟弟不清楚，不然应该一早会干掉你吧。 白玉堂有些无语地看他，像在看一个胡言乱语的疯子。 如果你不帮我，我爹很快就会出兵中原。 什么？ 他准备的差不多了，辽河西夏都已经在掌控之中，大宋门口的缓冲带已经没有了。不然你以为孟青为什么种魔花还研究灰谷镜？ 白玉堂深深皱眉，如果是真的，此事非同小可。 他想我爹接纳他，就要证明自己的本事。本来这次的计划不错的，能搞到中原政协两派起纷争，江湖一团乱后，朝廷自然顾此失彼，进攻边关就容易多了。不过可惜，孟青头脑简单又感情用事。不过好像我们这个血统，都会被感情冲昏头脑。哦， 我凭什么能杀你爹？你求我不如求赵普，或者我师父和英侯更稳妥。要不然，你直接去求赵真。 不要妄自菲薄。这么巧，这世上只有你能杀他，除了你，没有第二个。 白玉堂更疑惑了。更想再问两句，就听巷子外头传来展昭的声音： 玉堂。 之后还有小四子的喊声： 白爸。 具体情况我过阵子再跟你联系，替我跟赵普问好，顺便提醒他该回黑风城了。 说完，那人一闪引入了巷子，踪迹不见。白玉堂皱着眉头，脑子里只剩下混乱，他转身走出巷子，正碰到和小四子一起找他的展昭。展昭眯着眼睛看白玉堂身后的巷子。 出什么事了？ 白玉堂似乎有些犹豫。展昭一挑眉，白玉堂见他要炸毛的样子，赶紧安抚： 别急，我不是不想告诉你，是我要组织一下怎么跟你说比较明白。 展昭脸色稍微好了些，这时紫影找了过来。 刘亚王醒了，不过公孙说他要不行了。 公孙都说明得救。 三人赶紧进去。此时院子里围满了人，魔宫老少几乎都来了，很多人都在哭。殷侯等人在房里，展昭和白玉堂也赶紧进去。此时辽牙王脸色灰败， 已经没有了意气风发的武林至尊风范，而是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。展昭过去站在殷侯身后，看着床上的老人，心里不是滋味。 老爷子受的内伤十分恶毒，应该是在他毫无防备的情况下偷袭所致，内功中夹着毒，内脏已经坏死，神仙都难救了。我尽了全力，只能稳住一会儿，让他再撑个个把时辰，就待遗言，同时尽量没有痛苦的走。 孟坤此时神志清醒，见众人面色凝重，一副天塌地陷的惨状，倒是笑了。 我都100多岁了，不就早走了一步吗？有什么好难过？ 殷侯微微皱眉，伸手拍了拍他肩膀。 其实真的是我罪有应得，当年若不收养孟青，应该也不会惹出今天这么多的祸端。 孟青究竟是什么出身？ 他亲生母亲是我的一个侄女，他当年被人施暴，未婚有孕，他身体很弱，诞下孩子之后就过世了。我将孩子收养，觉得他身世可怜，所以交给了我儿孟坦细心抚养。原本以为他在关爱中长大，会和他娘一样善良温和，没想到他身上毕竟有那个人的血脉，也继承了那个人的阴险狠毒，六亲不认。 你说的是谁？ 殷侯不解，如果天底下真有这样的恶人欺负了孟坤的侄女，以他的性格竟然不跑去将那人碎尸万段，而是选择守住这个秘密。 不说也罢。 众人都觉得一口气堵着上不去下不来，这到了嘴边又不说了，偏偏这时候孟坤又虚弱得很，不好逼他，于是众人急得抓肝挠肺的。而就在众人着急的时候，就听白玉堂忽然说出了一个名字， 北海妖帝轩辕劫。 你年纪轻轻怎么会知道？ 众人都扬起脸，北海妖帝这个名字众人倒是也知道。北海地处极北冰原带，全年冰雪覆盖，十分的寒冷，在辽国和西夏以北与大宋并无接壤。北海妖帝轩辕劫可能是当时最著名的一个暴君了，此人妻妾成群，据说后宫妃子有上千人，儿子上百个，女儿那简直都不计其数，他也不当女儿是一回事儿。轩辕劫十分神秘，因为离大宋太远，赵普等人跟他都没见过面，也没交集，只听说过他种种狠毒行径和残暴行为，所以人称妖帝。 北海，这也太远点了吧。 不远了，听孟青说，辽夏等国已经被轩辕氏操控了。 赵普愣了愣，看一旁欧阳少征。 不是吧，那他国土该有多大？老贺那边怎么一点消息都没有？ 众人此时都沉浸在这个有些突然的消息里，赵普已经坐不住了，让黑影白影赶回黑风城问问贺一航。太师摸着胡须看包拯。 哎呀，大大的不妙啊。 展昭看着白玉堂，眼里有些不解，似乎是问他怎么知道的。于是白玉堂将刚才在巷子里碰到那人的经过说了一下。 按照外貌我可能也见过，妖帝的第38子，西北海王轩辕破。 嗯， 你们认识？ 以前偶尔见过一次， 我听说轩辕破是北海妖帝的那么多儿子中唯一一个比较正常的，倒是白玉堂，你是怎么认识他的？ 我去北海游历的时候碰到他的，当时我在酒楼喝酒，他主动上来跟我闲聊了两句，介绍了一下北海的风土人情。 展昭眯着眼睛瞧着白玉堂，白玉堂有些无奈。 我只跟他见过那么一次，连朋友都算不上。 他让你帮他谋朝篡位，为什么偏偏是你？ 不知道。 天尊看了看白玉堂，又看了看孟坤，摸着下巴。众人见他似乎欲言又止的样子，就都看着他。良久，天尊突然抓住白玉堂的手腕子。 走，跟师父回天山，外面太危险了。 别闹。 如果孟青说的是真的，那这还真就不得不管了，要出大事。 当天夜里，獠牙王孟坤安详地在睡梦中走了，没有痛苦。殷侯带着魔宫众人将他的遗体带回魔宫后山的墓地下葬。众人也第一次踏足魔宫，与想象中黑漆漆的城堡不同，魔宫到处都是白玉建筑，雄伟的叫人啧舌。白玉堂和展昭一起参加了孟坤的葬礼。展昭有些抱歉，他一早就想带白玉堂来魔宫见家人，但没想到竟然是来参加葬礼。白玉堂倒是无所谓，在葬礼上拉了拉展昭的手。 只有家人才能来参加葬礼。 棺椁下葬，连着办了三天的白事之后，这一天黑影和白影回来了，而皇城赵祯派来送信的影卫也到了。黑影和白影送来了贺一航的亲笔信。赵普看了看，贺一航这阵子的确接到了不少消息，说是辽国、西夏和回鹘的内部都被北海妖帝的势力浸透，如今这几个国家形同属国，皇室受制于他岌岌可危。贺一航接到消息还觉得不太可信，北海妖帝虽然统治北海实力雄厚，但毕竟地处极寒，而且隔着辽国和西夏这么大的国土，与中原可以说是八竿子打不着的关系。可贺一航派出探子打探之后，发现情况真的有些异常。而赵祯那边则是送来紧急公文，让赵普他们赶紧还朝。辽和西夏那边派来了密使到大宋求救，北海野心勃勃，似乎有并吞天下之势。于是接了常州府的案子，众人带着活捉回来的孟青和徐梦瑶踏上了归途。赵普让欧阳少征和龙桥广带着部分人马赶回黑风城，他先回一趟开封和赵祯见个面，商量之后立刻带邹良和兵马过去。而展昭和白玉堂也是觉得此行十分怪异，轩辕破为什么有把握白玉堂能够帮他篡位呢？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